这是徐子东徐老师， 伟哥 啊，何文涛啊，哎，你们两位今天怎么都是黑衣上阵呢？ 要把你衬托出来嘛，要反 法者的形象哦。 哦， 对，要打假啊。哦、哎，今天啊，我先给你们看看几张照片。我最近留意啊，这个广告潮流，广告潮流有变动。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很多间这个世界上的化妆品公司，过去习惯的都是用那种美女嘛，模特嘛。但你知道最近掀起一个什么潮流啊？有的人勇于打破潮流，雇用那种中老年妇女，乃至于体型怪怪的这个妇女，做他们的广告模特。有几张照片，咱们可以一块来欣赏一下。不过先欣赏一张那个美女的。哎，这位美女是个政治家，您知道乌克兰44岁的女总理啊，这是谁啊？尤里亚·季莫申科。来，咱们可以看看上了这个《艾里》杂志封面，这是开一个政坛新风啊！你瞧， 总理啊， 哎呀，女总理上了这个女性时尚杂志的封面了。 嗯， 哎，再看下一张，大家不要吃惊啊，这是一个化妆品的广告，英国一间叫达夫公司，96岁的辛克莱老太太获选了。 哦， 用它做广告。老太太的这个广告语是什么啊？我之所以活这么老，还能这么健康优美，是因为我每天都来一杯雪莉酒，每晚睡足8小时。 哦， 你看，还有其他的叫曲线玲珑的真女人，你再看下边两张，你看这老太太仙风道骨的，是吧？你再看这那边这个这几个孩子的母亲，可是人家说什么？说达夫公司的发言人讲，我们想挑战今天人们关于美啊狭隘、单向和受约束的观念。所以出奇招，雇用这样的模特为这个化妆品啊、女性美容啊做广告。 啊，这个广告啊，就是做好多广告。我印象最深的广告是什么呢？是一个快餐，美国快餐的广告。那时候是前几年的了。这个小婴儿呢 ，baby 呢，坐在这个摇车里，这个一摇，这个秋千一样，一摇上来，这个小 baby 呜一个笑脸，等一摇这个到下面，这小 baby 脸就脱了下来了。站上来又笑，站上 某一个快餐的广告， 某一个快餐，为什么呢？镜头一看，一摇上来就是快餐的广告， 像那个， 对对对， 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些广告是花很多钱、很多钱去策划，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去制作的。他们事先要做很大，他们每个广告都有一个广告语嘛。那一条广告语是也非常非常贵的，在美国，他们都每个公司都找一个，有的用几十年，就一直让人家他们叫 slogan。啊，就宣传的那一句话啊，就 哎，我最近看到啊，就是美国评选出来的嘛，就是前20名，就上个就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了，20世纪，你知道全世界最后被评出来的最出名的20条广告语， 哎，说说看， 你看第一条是德国大众那种小甲壳虫的汽车，叫什么？小就是好，其实这英文翻译啊，还有 ，more beautiful。 是吧？ 对不对？ 还有人翻译就是说，想一想还是小好 啊，想一想。 哎，这当时就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买汽车追求大嘛，他推出个小汽车，你看他就提出这个口。还有可口可乐叫什么？享受清新一刻。万宝路香烟叫万宝路的男人。耐克是什么？咱也卖句英文啊，叫什么 ？Just do it， just do it， 说做就做。其实我要翻译更简单，干吧。干，能翻译吗？徐老师，真的 是说干就干， 说干就干。麦当劳叫什么呢？你理应休息一天。然后这个什么啊，这个我也知道，迪比尔斯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哎呀，我这是用香港话第一次听到，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哎呀，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克莱罗染发水，他用了。他没用，不过这条让咱们想起在中国那个备受人们批评的一些叫什么，嫖了吗？嫖了吗？是不是 叫这个话？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不知 道。麦氏咖啡这单听着，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啊、 你看这都载入史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啊，是吧？然后这个美国征兵署的广告也被列进去了，成为一个全才。然后这个去痛片，有一种去痛片的广告叫。快速见效，你说这怎么就是20世纪最有名的呢？还有一个滚石乐队也被列为第20位，叫感觉是真实的。 有个电影讲一个广告的诞生哈，讲做一个运动鞋的，然后他讲结果那个他们就两个人合作想出来一条，就是 No game just sports。 啊，这是个非常好的，就是这个中文这翻，你知道这种东西不能翻语言的。你刚才为什么读出来我们觉得没什么哈，就是因为很多是英文的，我们把它变成中文了，就没这个韵律，没这个感觉了。 No game just sports， 对不对？这我们反正是一样的，没有比赛，只有运动，或者没有这个没有运动，只有体育，都没有出不了他这个位置。 对对对，你只有母语你才知道。 对，一定要母语。 有些人拿这个就玩猫腻了。嗯，你比方说那个前几年嘛，好像是2003年，我记得那引起好大争议，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在南昌主要的这个街头最热闹的地方哈，挂一个大广告牌子，他说什么呢？我要高潮。这个潮呢是巢穴的巢。他卖房子嘛，他我要高楼嘛，我要高潮。可是呢，你看你汉语的人谁也知道我要高潮。当时很多老人家就不干了，说每次经过这路口都脸红，因为老公低头就走，所以当时引起很大争议。 但我告诉你啊，内地还有深圳好像香蜜湖那儿有个大广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看过两次，但原话我记不住了，是前两年的。就是做一个被子的广告，被子广告是一个女的，一个美女，说当我裸体的时候，我最想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是做被子的广告 啊， 但是做被子广告，但是我说干嘛非要往那边拧啊？那你因为观众，你还有老年人也要被子，对不对？ 但它吸引眼球啊，你知道广告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你，等到你仔细去想啊，它目的已经达到了。哎，他的目的就是，再说吧，你要是真的，你到了每个地方，你去研究每个地方的广告啊，其实现在也是文化研究的题目。你在上海，你可以看到很多广告哈，用什么什么后什么简约主义，后什么什么主义，你在香港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广告用什么主义的这种，就那种书卷气的，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都有关系。 哎，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会看，他才会打这样的广告，对不对？跟店名，所以跟其实你要真的去研究，它也是个学问， 是个学问。你像我就觉得啊，我在香港那个坐小轮那边坐轮渡那儿，我看见一个广告照片，就香港的动物园，然后两个熊猫 啊， 两个熊猫，哎，我觉得那个广告语啊，就会让我引起，你看它是两个熊猫在吃竹子，它下边写一个广告语哈，不来看看我，你就不算到过香港。哎，虽然很简单，但是作为游客，感觉那熊猫的那种召唤挺有意思。还有一个啊，你刚才说的这个啊，我老听鲁豫跟我讲，他在北京嘛，我也见过，你们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一个算是城市雕塑，说的大小也是个艺术品。他说但是呢，每次他都让鲁豫说，我每次坐车经过，我看见我那心里呢就有点不太舒服。我说什么呢？你们记不记得，就北京有个地方有几块石头，然后那石头上写了一个巨大的卵。 啊、哦， 卵这个字， 鸡蛋的意思。 你看你的理解就很好，但有些人可能听了之后就觉得，怎么就是一个大城市雕塑巨大的一个卵呢？就会不舒服。 为什么？ 为什么？排卵？谁知道为什么？ 啊， 先不说这事儿啊。哎，你说这广告语啊，徐老师有时候跟你们这有关，著作权，有时候想出一句好的广告语啊， 赚很多钱呢。 对呀、啊，赚很多钱， 跟歌词一样。他们说现在中文系，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刚才那学生讲过了，写小说是不赚钱的。现在，中国大陆还赚钱，在香港你写小说赚不了钱，除非你写到像金庸。比较好的是写散文，写散文像董桥、陶杰他们可以赚很多钱，200万一年为报社工作。但是最赚钱的是写歌词，最赚钱的是写广告语。 广告语，哎呦，真的几十万了、几十万的官司啊！我前几天听我们那个广告部的跟我讲一故事，说你那个听过一个什么广告语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高几许啊？问真龙，说就南宁卷烟厂啊，有这么一个推出这么一个真龙烟。他通过一个什么真龙广告公司吧，就是在报上登，说10万元争一条广告语。后来说有一 算贵， 不是，后来弄出几十万元了。就是有一个桂林日报这么一记者，好像是叫什么叫刘毅的，他就应征啊，他就想赚这钱，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天高几许问真龙，对吧？但是当时评选，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挺有猫腻的。评选他是入围奖，当时他不是一等奖，当时说这个10万吧，一等奖奖8万， 他只得了个入围奖，就给了他500块钱。 什么叫入围呢？就是安慰， 选上了， 就算选上了， 选上入围嘛。 但是人家没有采用你的，啊，人家采用的是 他能不能用呢？以后能不能用呢？ 哎，这就没说清楚。这当时给了他500块钱，然后当时的一等奖是得8万块钱嘛。嗯，就是这，但是这个企业呢，开始用的是这个一等奖的，可是用了一阵之后呢，换了。这一换就换成了他原来的那个 一等奖叫什么？那个原来那个得奖 什么的成功就靠真龙啊什么什么的，反正是初期用的一个，到后来呢就又改了，改了之后这人就发现，哎，你怎么又改了呢？于是这个叫刘毅的这人不干了，打官司，最近一审判决下来了，就好像什么桂林中院呢，一审判决下来，你这赔多少？赔就什么真龙广告公司、南京卷烟厂算被告嘛，这人算原告嘛，一审判赔他48万，就是你最后还是采用了人家的这句话，所以就判赔48万。当然现在被告不服啊，就还在告啊，还在告，看以后怎么说。但是你看，这是一句广告语，最后能打出48万的官司。 48万就是说，这个徐老师是这个教文学的啊。这你刚才你说这个，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搞一些投稿，我算过一个账。在搞一般的文字稿呢，在香港呢，就是一个字啊，5毛钱到2块钱之间，跟你这个水平啊、哦， 我们基本上能拿到1块钱就算觉得挺舒服了。 啊啊啊！ 我在报纸上写一篇，比方说1000字的文章，他给你1000块，就一个 好了， 1块钱， 一个字1块钱。那刚才这个姓刘的这个记者呢，他打这场官司呢，他一个字，他用7个字，我给他算了一下，他一个字68000块钱。 啊。 68000块钱，所以我 就肯定没想到他背后很多 公司。这你说他原来是8个字 啊，原来8个字， 不是他是什么？他的原版就是天高几许 啊？ 问号？问真龙？但是最后被采用的时候呢？ 问号也算一个？ 当然了，算稿费嘛，这要把 6万一个问号。 所以呢，你在这儿投稿啊，写文学啊，写散文啊，都不如去打官司。 哎，刘老师， 这个打官司来劲啊！你一个字，你就算68000不到，再加一个字，也就是5万多块钱。那这比你们写的省劲多了。 所以徐老师啊，写本书您不如练字练句。 那这不现在我们那圈里现在这样做的也很多了，有些作品出名啊，也是跟打官司有关 啊。 比方说前段时间前两年了嘛，韩少功那个《马桥词典》长篇小说，那写的很好的小说， 对 不对？然后有一个评论家叫张一武，北大的教授。就说这个小说是抄袭了捷克的一个什么作品，好，韩少功就告他了，这一告他就变成了一个官司了，报纸传媒就跟踪了很久。最后你知道为什么我老说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呐喊的时代，是留言的时代，最后大家都关心这官司谁输谁赢，有没有抄袭，那小说就不好好看了。就是韩少功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写过很好的，最后人家都在关心他，一打官司了，我想韩少功是无意这样的，可是客观上形成了个效果，就是那个作品因为打官司而变得很有名了。还有比方说那个余秋雨，余秋雨不是很多人批评他文革当中这个那个吗？结果他又去告那个古远清，有一个评论者，这个是一个研究香港文学的一个评论者，那评论者在评论圈里也不怎么样，哎，余秋雨就去告他呢，结果好像这个古远清还输了。输了是什么呢？原来他说的余秋雨在文革当中写什么东西呢？那个事情是存在的，可是他搞错了一年。就是说，他说这个事情都有哈。他比方说，他说我忘了具体年份。他比方他说他余秋雨1974年写了个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可能是1975年写的。比方说啊，这个我不负法律责任，我只是这样说。那结果呢？你知道法律是这样的嘛？你搞错这一年，那么前一年没发生过这个事，那就输了。结果余秋雨呢有宽宏大量说啊，古远清你也赔不出多少，就赔1块钱吧。所以他在庭上呢就说等于就输了，就赔1块钱。这古远清哪里服气啊？以后我们开会，我好几次开会碰到他，他就凑在我背后通通通捅我，我干什么？他就拿一叠那个材料，拿一叠余秋雨的材料到处给人看，就中国就这样，他那里输了他无所谓，他到处去传给人看。但是客观上效果，这个官司比他的书还引人注目。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对对， 你觉得 你要想书好卖的话，也可以找人找一托， 没人告 我，我告你，我说你诽谤我们参赞三星是吧？告你该徐老师书《呐喊与留言》嘛，好卖了就。咱们继续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事儿呢，使我想起我们上个星期讲那个张春桥的那个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个， 嗯， 因为那个里边我们不讲到张春桥他提倡的一种，就是说人那个时候也其实也是毛主席提倡的了，就是人呢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全心全意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你做事你不要想着报酬，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现在也作为先锋性提倡。那么他批判的是一种，就是你上次其实讲的，就是我要我合理的报酬，就是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嗯， 我们姑且把第一种称之为高尚道德，把第二种称之为就是法权思想啊，我一分耕耘一分。可是现在打官司的是什么呢？是第三种，那就是有很多人他希望少投入多回报，或者我基本上不投入我也拿回报。 嗯， 对不对？那是第三种。那第三种其实它也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封建主义，它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种人类的惰性的腐化的。可是我最近就在琢磨，我觉得这三者之间有关系。我觉得这个第三种啊， 嗯，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第一种的基础上的。 我觉得 这事情有点吊诡。我第一来说，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少投入多回报， 嗯， 其实客观上他就要求别人多投入不回报或者少回报。 嗯嗯嗯， 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多赚多拿的话，在社会上你必须要求别人多干活少收入。 哎， 对不对？这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条。第二，为什么今天有些人那么想骗，那么急，那么想赚钱，甚至于你知道现在我们讲很多假药什么，那都是想少投入多回报嘛。 对， 也是建立他自己以前多投入少回报的基础。 是是是，嗯，我跟你说，从整体 明白我后面这个意思吗？ 从整体的时间和空间上来分析一个现象，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少投入，就少低投入高产出啊，我建议这口号啊以后就别提了，因为啊它不符合物理原则，它根本不符合世界的规律，不可能的嘛。多少投入只能有多少回报，这是万物守恒啊，能量守恒的。也就是说，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跟你说我这事儿少投入了高产出了，那我告诉你，这里边必然有人吃亏了。也许某些人损失了他的时间，损失了他的心血，损失了他的什么，但是没有被算入钱，没有被算成钱。你比如有时候中国有些企业，你像乡镇企业，我就发现啊，还保留着一个旧思维，就不拿人算钱。不能，你比如说他觉着，我买个机器，买个机床，这是我的投入，这算了。你不算算你雇佣这个工程师，这个工程师他的水平，他这个人在市场上作为商品， 而且他只算他今天来做的工钱，他不算他的劳保、家庭，更不算他退休以后的长远的保障，这些都不管我的事。 对， 我只管，所以那么多煤矿老，他为什么道理？就是想少投入多产出。 说中国就受这个口号的害太深了，低投入高产出。文革的时候是放卫星，不也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可是付出的是劳动人民的多少白白的心血代价。你就是说中国劳工，全世界都知道咱这个劳工工资低，价钱便宜。这才叫某些老板嘴里说的低投入了高产出了，是劳工吃亏了呀，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对不对？弄得美国工会好像都抗议，说你们压低工人工资嘛，这不是你压低工人工资，你这个我们在世界劳务市场上我们觉得不公平了。 但从吊诡的来讲，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他又在想我怎么少投入多回报， 而且我跟你说更吊诡的在讲，翻回头来从受雇佣的人来讲，你都没话可说，因为总比你在村里强吧。比如说我是一个农村的，是吧？他你能给我点钱，一个月挣几百块钱，我 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做矿工，还有那么多人去，对不对？你不干自然有人干。 对呀，啊，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比我过去好了，所以我也无怨无悔。你看就是这个样。我们哎，伟哥讲 啊，就是你这个，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英文里啊，叫 minimize to minimize， 就是把它变小，投入把它尽可能变小，把这个 input 尽量变小 ，output 呢就是产出呢要 maximize， 对， 要把它变得最大。 这好像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则。 这是它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你刚才讲的就是诈骗也好，它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叫商业诈骗，香港就是警察局就有商业诈骗科啊。这是谁呢？就是说，哎，你到我这儿投资来，我给你20%的回报啊，保证，而且他头一年给你回报真的回来啊。这是常见的一种商业诈骗，这个就是说的特别特别利用了人们低投入高产出的这种心态呢，来有诱惑你。所以有高回报率的投资你千万不要信，超过20%不要信，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叫商业讹诈，就刚才说我们打官司，打官司你一定要去到那个大公司去打，打那个有钱的公司啊，像这个卷烟厂啊，像什么凤凰啊这种大公司，为什么你要能够抓住它法律上的漏洞的话呢，你能拿到钱？ 不可能，不可能！凤凰是世界上体制最完美的公司， 啊、 无懈可击、 哎。所以这是 员工都安居乐业的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有些东西高尚卑鄙当中就是一线之差，你要求自己多耕耘不问收获是高尚，你要求别人多耕耘不问收获，你在这里少耕耘多收获，那就是卑鄙了，对不对？但是现实的社会中大家现在都往后面，因为前面相信了太久，他们觉得吃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有个朋友啊，做了一辈子的官，现在跑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一炒过房子啊，你什么都不想做了， 而且啊， 哦，钱来的太容易了。 对啊， 我昨天看一篇文章，就说温家宝总理啊，曾经在记者会上引用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话，说要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很多经济学派就发现呢，在这个个人努力和运气、出身这方面，个人努力占的成分很少，在改变穷人命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